情的，无情的，怕输的，知足的，自私的，慷慨的，未来的，过去的，我从来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我从来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多余的，无助的，痛苦的，失落的，得意的，无知的，聪明的，我从来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我从来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患病的，卑微的，自大的，失去的，得到的，我从来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我从来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从来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，我从来都不把他们放在心里。